也仿佛就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治疗上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压力过大。 哦， 那么根据调查显示，普遍咱们这些个老年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呢不够支付医疗费用，甚至需要搭上自个儿的老本儿，还得搭上孩子们的工资，所以这个家庭从小康生活就会下降到贫困生活。其中还有一位老年朋友自个儿就说了，得病的这些年，自己的亲戚朋友家有孩子结婚，他都不敢去，因为没钱随礼。那么久而久之，亲戚朋友全都很少来往了，这关系呢也全都断了。这第三呢，就是他得病以后带来的人情冷暖。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久病床前没啥来着， 没有孝子了， 可不是吗？不少的老年人都表示，久卧在床之后没少听到怨言，没少遭到白眼儿，这心里啊既是难过又是自责，认为自己的确是拖累了整个家庭。 所以说啊，健康也就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了， 可不是吗？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咱一辈子健康长寿幸福那该多好啊。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也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 那今天呢，我想讲一个让我们很多老同志啊都觉得挺要命的这个病。 什么病啊？ 血栓呢。 哦， 这血栓呢一直是梗在咱们所有中老年同志心上的一个忧患。咱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了，每天吃东西寡淡无味儿，严格地控制咱的血压、血糖、血脂，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防止血栓的出现。因为这个血栓呢，不出现则已，它要是一出现，那后果就严重了。我们怎么说这话呢？叫非死即残。而通过这么些天的给大伙儿的中医讲学啊，以及大家伙在日常当中的自个儿的亲身的感受，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咱们的生物疗法通过释放的高地磁场来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加速血液细胞的代谢，就能够预防血栓。那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讲讲血栓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类别。说这个之前呢，我先跟大伙儿讲一个事儿。去年吧，还是什么时间来着，我也记不太清楚了，这年纪大了没法了。那会儿呢，跟一个医院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听他说起他们医院抢救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52岁，姓胡。要说他这个姓啊，他还真没白姓。 为什么呀？ 因为他喜欢打麻将啊。 哦， 他最喜欢的不就是胡吗？对不对？这胡先生打起麻将来那真是不要命，经常是打通宵。 而胡先生的女儿呢是个护士，女婿呢是个大夫。女儿就知道总这么坐着打麻将啊，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不好，就跟他父亲说，爸你少打点，你多出去走走，别哪天再出个什么危险。结果呢，这个胡先生啊，他还振振有词，说什么平常日子压力多，难得麻将桌上搓，还对他女儿说，我要是有啥危险，不是还有你跟我女婿吗？这女儿拿他没办法，也犟不过他。结果还没多久，这个胡先生啊，打了一夜的麻将之后，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胸痛、气促、咳嗽、呼吸困难等等一些症状。这麻友们呢，赶紧给他女儿女婿打电话，把他送医院。但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他的呼吸骤停，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那到底因为什么他就猝死了呢？经过排查，发现呢，造成胡先生死亡的原因就是下肢静脉血栓。 哦， 这个呢，就是因为咱们打麻将，你久坐不动啊，加上患者平时他就血流缓慢，血液呢还粘稠，所以呢就产生了下肢静脉血栓。这个血栓它呢跑到了哪儿呢？随着血液循环跑到了肺动脉这儿了，引发了肺动脉的栓塞，这不一下子就造成了死亡。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伙儿讲的血栓病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别，叫静脉血栓。那跟这个静脉血栓相对的其实就是什么血栓呢？ 那就是动脉血栓了。 对呀，一静一动嘛，动脉血栓。动脉血栓我跟大伙儿说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个心梗啊、脑梗、肾栓塞，那都是动脉血栓引起的啊，因为与心脑肾息息相关，所以呢大家伙呢是非常的重视，谁也不想把自个儿整得偏瘫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静脉血栓往往是最最容易被人忽视，也最最容易致死的血栓。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胡先生，恐怕在他闭眼的那一刻，他都不明白自个儿到底是怎么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的什么呢？不叫的狗爱咬人，这狗跟那儿叫，你就躲它远远的啊，恐怕它咬你。这狗老老实实眯着眼跟那儿趴着，它不叫，你以为这狗不咬人，等你走过去，一下子起来咬你一口。那咱们如果说血栓呢，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里的不定时的炸弹的话，那么静脉血栓则是连让你知道这颗炸弹它存在的机会都不给你。因为呀，它不像动脉血栓那样形成什么的啊，心梗、脑梗，它之前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你手脚有点麻呀，说话说不清，有这些个信号啊，对不对？那你可以上医院，通过一些精密的仪器的这个设备检查，你还能找到点端倪啊，你知道，哎呦，可能要堵了，赶紧用药溶栓吧。而这个静脉血栓几乎就是完全没有症状，并且它很难查出来，所以往往会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个据统计，这是美国的啊，每年有10到30万人死于静脉血栓，相关住院人数是超过了50万。而在欧洲，每年也有50万人死于静脉血栓，这个厉害了，可见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危害。 那徐主任，这个静脉血栓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哎，这个咱们就得了解了解了。咱们经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吧，其实这个运动不仅仅是咱们身体外部的运动，更重要的是咱们身体内部血液的正常的运动。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因为血管内皮损伤，这血管壁呢就变得斑驳了， 同时呢，因为这个血细胞老化受损以后，咱的血液它变得粘稠，血液呢流动缓慢了，这样就特别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一辈子工作了，这退休下来啊，有点嗜好那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平时玩啥呢？玩微信、打牌、打麻将、下棋，你就是跟电脑前你打牌接龙，那也是坐着呀，往往这一坐就是大半天。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想着，哎呦，炉子上坐着什么呢，猛地起来活动，猛地一起身，大幅度的摆动你的胳膊等等，这就很容易牵动深静脉不稳定的血栓，使它脱落，造成血栓栓塞，这就引起相应部位的缺血、缺氧等等症状。那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血栓游离啊，什么叫游离啊？顺着血管游动啊，游离到哪了呢？到你肺部了，就可能堵住你肺动脉，造成什么呢？肺栓塞。那么严重的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啊，像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一个老同志吧，坐飞机他坐了6个小时没动，在下飞机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下肢静脉血栓，造成肺栓塞，人呢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呢，这个人就没了。 嗯， 那很多听众朋友就说了，徐主任，那可怎么办呢？咱都不知道这个静脉血栓的存在，你哪知道它躲哪儿啊？那咱们该怎么防呢？ 嗯， 啊，其实呢，咱们生物疗法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血栓病。啊，因为第一，它释放的高地磁场能够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使咱的血管壁啊变得平滑，血管壁平滑了，这个管腔呢就不会逐渐的增厚，那血液的流动它不会受阻，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复制巴马高地磁场的基础上，首创了单极动磁技术，这种动磁能够带动血液细胞的运动，从而呢加速咱们血液的流动。那这第三呢，能够修复激活细胞，从而提高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高密度脂蛋白大伙知道不知道啊？它是血液当中的清道夫啊，它能够把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给它运载出去，保证血液的清澈度，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性，那咱这个血管壁就平滑呀，血液流动的速度就快呀，血液的粘稠度不就降下来了吗？那血栓形成的危机自然就被咱们在它还没形成之前就被解除了。 嗯， 其实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说，这老太太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其实不是说知道这么多，这是我经历的。当年在巴马那会儿考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启示嘛。我之前不是跟大伙儿讲过吗？在巴马，即便是百岁老人，他的血管年龄都能保持在40-50岁左右。人活就是活一个血管，你没有动脉硬化，你长寿；你动脉硬化，你就短寿，没办法啊！你供血供氧都供不上了，怎么活呀？人家百岁老人，血管年龄40-50岁左右，无论是血管的弹性、血管内壁的平滑度，还有血管管腔的宽窄度，都特别好。而且当时我们要那个抽血做研究，当时负责抽血的护士就说，哎呦，这老爷爷老奶奶的血太好抽了，一点都不发黏。我们那会儿在城里的时候给人抽血，有些人才50-60岁，这血就抽不出来呀，就是抽出来也都是黏糊糊的，都黏在针管上了。那这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巴马人，他们长期生活在高达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的环境当中，所以啊，他血液细胞的代谢也好， 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它都非常健康。而且呢，就是不用抽血去化验，大伙儿从他们的皮肤上你都能看得出来，他们体内不可能存在血栓。首先是什么？百岁老人，皮肤它有非常好的弹性，并且没有老年斑。有老年斑说明血液脏了，没有老年斑说明这个人的血液啊，血流畅通，血液纯净啊，这就体现了血干净啊。那巴马人在当地独特的环境当中，他就能够远离血栓。咱们大家伙儿啊，通过生物疗法也能保持血管健康，血液通畅，能够预防辅助治疗血栓类的疾病。所以你拿到它就是拿到一个宝了。那咱们已经拿到的听众朋友，您拿到以后呢，要按正确的使用方法，每天坚持。那特别是一些你本身就得上这个三高了啊，有那个动脉硬化、冠心病，人呢又懒又不爱运动，还爱抽个烟喝个酒，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大家伙每天呢可以把主机放在自个儿的后腰，然后呢把这个电极片呢贴在你的三阴交的这个穴位进行啊，三阴交的穴位脚腕这儿有一个大骨头，你在这上头放四个手指，小手指正好搁在这个大骨头尖上，然后在你脚腕的内侧的食指位就是三阴交穴，贴上它进行，无论你要预防或者辅助治疗什么位置的血栓，你都可以这么做，这就可以有效的把形成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给它解除。就像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下肢深静脉血栓栓塞的女同志，才66岁啊，两年前得了急性的脑梗死，在医院里呢做了这个手术，出院以后留下了后遗症，两条腿的活动受限了，走路画圈了啊，因为两个女儿照顾得非常周到，所以基本上吃喝拉撒睡全都在床上，孩子们呢还要每天给她把身子擦一擦，还要及时的啊两小时一次的翻身更换衣服，所以呢这个患者没有像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那样长褥疮。但是过了半年，患者没有任何诱因就出现了左下肢肿胀疼痛，同时呢就伴有咳嗽呼吸困难这个症状，立刻就被送到医院就诊，发现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栓塞。当时大夫就告诉患者家属，下肢深静脉血栓特别容易出现在这种长期卧床没有办法活动的人身上，现在呢会有下肢浮肿啊，胀胀的感觉，而且患者也出现啊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那么等到这个病情如果继续发展，就会出现下肢糜烂，甚至呢肺栓塞，这样就危及到生命了，所以这个病呢要及早的治疗。当时家属跟患者都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经过治疗以后，咳嗽跟呼吸困难的症状呢是没有了，左下肢肿胀疼痛稍稍的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这个肿胀它一直就没有消去，那怎么办呢？后来呢这个就诊的医院就推荐啊到我们这里来做生物疗法，来的时候下肢肿胀疼痛，皮肤呢是暗青紫色，有小面积的皮肤的溃疡，因为患者出现下肢静脉血栓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为了让患者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采用生物制剂一起使用，因为患者的皮肤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以后可以说是经久不愈啊，所以必须得给这个患者的细胞补充能量，加快细胞的修复跟激活。而生物制剂当中含有的活性三铁物质 就能加快细胞的修复和激活，所以呢，它就能够起到缩短疗程、加速疾病康复的作用。那么这个患者在做完第一次以后，当时就感觉左下肢没那么胀了，也不那么疼了，而且还说，哎，总有痒痒的那个感觉。其实这个就是伤口在愈合的时候经常有的一种感觉。这个患者呀，在做以后下肢胀疼就明显的减轻了，并且呢，皮肤溃烂的位置开始结痂，之后这个皮肤的暗紫开始好转，颜色变浅了，下肢水肿也减轻了，这个锁下肢的肿胀疼痛已经消失了，那么皮肤原来的暗紫的那种现象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肤色了。并且这个患者呢，在做完之后发现这个腿呀，好像比以前有劲儿了，因为患者脑梗以后他的下肢就一直没有力量，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当患者感觉到腿有了劲儿以后，他女儿就试着扶着他在地上走走，没想到患者竟然可以迈步了。 嗯， 那虽然说只是很小的一步，但这个很小的一步以前他根本就做不到。之后呢，随着这个患者继续做生物疗法，再加上患者的女儿每天搀扶他在室内活动，那么患者的活动能力逐渐的增强，不仅仅是下肢的肿胀消失了，皮肤的溃烂部分长好了，而且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自己去大小便，自己可以扶着墙活动了。那除了防治静脉血栓的患者，我们那些得了心梗啊、脑梗啊、肾栓塞的患者，你也可以采用生物疗法来进行。你可以把这个主机靠在后背，或者呢，你把它抱在胸前，再或者你把它踩在脚下都可以。 嗯， 然后如果你哪儿麻、哪儿胀，或者是哪边的肢体你没有知觉，你就把电极片贴在患侧肌肉丰富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肉肉多，就贴在这个肉肉多的地方。我们大多数心梗的患者在出院以后都会有那个胸闷呐、气紧呐、心悸呀、心律失常啊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这类患者在做完以后，通常胸闷气紧的症状就会缓解，再做心悸的症状就能够有所改善，再做以后心率就会逐渐的正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那么脑梗的患者呢，在做完以后身上的一些麻木疼痛的症状就能缓解了，以后手的握力或者是脚的屈伸能力有所恢复，或者有的脚内翻摆不平，你走路它踩不平，基本能够踩平。那么在做以后有一些朋友说话不利索的，这些朋友语言表达力会清楚一些了。走路不方便的、腿上没劲儿的患者，这个时候你在走路的时候腿脚就觉得更利索、更有劲儿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足垫水浴来预防血栓。足垫水浴啊，能够通过高地磁场来改善人体细胞的内外环境，从而达到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液流速、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那么在做足垫水浴的时候，大家呢可以拿两个塑料盆或者是木盆，盆里放的温水要没过脚背，两只脚不要放在一个盆里啊，分别放在两个盆里，然后呢把这个主机脉冲的输出的针灸的那个电极连线啊，就是不要带电极片，就那个连线的金属探头啊，可以放在两个盆子当中，但是呢要浸没在水里，或者你把它接在负压式电极上，接上去以后两个盆子里呢各放一个，它飘在水面没问题， 飘在水面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那么如果说你想增加一下效果，你可以呢用深一点的盆，水多一点，然后在水里可以放少量的盐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金属探头你不要直接接触到咱们的身体，那这样子呢你还是把它插在负压式的电极上就行了。每次做足电水浴最多最多30分钟，但是一般呢咱们做不到，为什么呢？水凉了，水凉了那就可以了。你要是说做30分钟，那你热水瓶就得搁在旁边，稍微过一会儿凉了你就加点热水，凉了加点热水，这样下来就能达到防治血栓病的效果了。说到这儿之后，我也知道咱们有这类病症的朋友心里着急了，哟，我这手里没有生物疗法，我也想做啊，那怎么办呢？我也想解决我的血栓类的问题呀。你就拨打电话，你问一下。 嗯，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请说啊。 久闻您大名，听我姐姐说了很多次。 啊啊 啊！我姐姐叫江艳芬，你好，曾经就跟我姐姐通过电话是吧？ 啊， 是这样 啊。 我姐姐呢，然后就是我们家一共有7台。 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是，为什么这么多？你说说看。 啊，因为我姐姐，然后我们都是属于亚健康嘛。 啊、哦。 然后她就是我姐姐，特别心眼、特别善良、特别心眼好。 嗯嗯。 这兄弟姐妹全想着。 啊、 嗯。还想着他们那个亲家。 啊、 嗯。家人不身体也不好嘛，姑、嗯、爷也曾经有过轻微，有一个得过一次轻微脑梗。 哦。 都怕他们有那个问题， 哦、 然后我姐给那个姑爷他们家2台。 嗯嗯。 我姐自己留2台，然后给我1台，给我小哥1台。 嗯。 还给他女儿留1台。 嗯嗯, 嗯，这就是因为都不住在一起嘛，所以就需要多一点了，这边一个， 对对对， 那边一个，是不是？啊， 就是投资健康嘛。 嗯嗯嗯，这没错。嗯， 我特别感谢您，就是我那个拿到手之后，我那个、 啊、 然后当天晚上就用了，因为我就是严重失眠嘛，好几年的严重失眠。 那你坐着管用啊？ 嗯，对啊，现在我用完之后，哎，我就一下就睡着了，而且那个梦 啊， 几乎就没觉得叫做梦。知道吧？ 几乎没怎么做梦啊。 对对对啊，一觉睡个四五个小时。 好家伙！ 现在啊，现在 舒服了。 因为啊，现在因为我不还在上班嘛。 嗯嗯。 上班呢，我现在都是明天早上起早起的先把那个口服液喝了。过五分钟之后我就做做完之后洗脸刷牙就上班晚上到家呢睡觉前也是喝完那个过一会儿就做这然后每天就按时做按 时 要求去做就所以我挺受益的，而且我属于敏感体质，然后他一做然后我都全身连那脑顶我都感觉有那种感觉。 是吗？ 麻烦就是坐在那儿然后我不有那个原来得过那个浅表性胃炎吗？ 浅表性 胃 炎。 胃这点也感觉在工作，也串来串去的然后有时候当时做完了没一会儿就排气。 你说你真的是特别的敏感。你想问我什么今天？ 然后现在主要就是问您这个，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哥哥。他呢就是十年前啊，他就是说那肝上有囊肿，后来那医生说他那肝上长的那个囊肿越长越大，是十几公分了吧，快二十了。他说 那这个肯定要手术了。 对，后来他说怕他转成那个不好的那个。然后就十年前呢，就那个就是给他那个做手术了，把那个囊肿给取掉了。取掉了，完了就近几年呢，然后他那肝呢就转成肝硬化了。 肝硬化，他血压高吗？ 没听他说血压高，也没也好像也不血压高，也没有血糖，血糖也不高。就是有那个肾虚，今天去看了，看着说肾虚还有那个湿气重，他就是。他时不时隔一段时间就会那个犯一次那个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是吧？肝硬化这个咱们这个也能进行这个调理。它有几个穴位比如 说 那个太冲穴。 太冲穴。 太阳的太冲，冲锋的冲啊。 冲锋的冲。 对。 太冲穴。 还有那个肝腧穴。肝脏 的肝哈， 哎，对对，我具体的我就不讲了。肝腧穴在那个第九胸际突两边1.5寸的，这个你们找图片都能看得到，也不一定是咱们那个电极片贴的特别准，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你做的是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效果，因为不是针灸，非得扎在这根筋上，你差不多位置，它这个磁效应，它已经辐射得到这些地方了。还有那个七门穴，星期一星期二的七门穴。 七门穴 七门穴这些穴位啊，对，还有一个是三焦其实你选 三焦穴 姓焦的焦那个这几个穴位呢一般你选择其中一个穴位，打个比方说太冲穴，你选择一个太冲穴或者是肝腧穴，这两个穴位你做的时候把那个主机就抱在肝区那就可以了然后像这种病症的人一定要喝水 就把那个水放在那个咱们机器上， 对， 然后过滤的水， 过滤的水相当于八马的盘阳河的那个小分子的那个弱碱性的这个水，它对它这个肝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是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您说他那个肾虚，然后就按照咱们那个书上哪儿有什么要求照着做。 如果说是肾的话，那么两个电极贴片就贴在后腰眼儿后腰眼儿那个地方，肾左右两个肾的那个地方，贴上那个肾的地方主机如果说他是那个肝不好那就抱在肝区那儿如果说是前列腺的话咱前列腺也能这个前列腺。 对对。 咱们这个说明书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穴位对不对，前列腺比如说这个三阴交穴、肾腧穴、水道穴这个上面都有主机既可以抱在小腹部也可以用屁股坐在上边主机。这个针对前列腺。对，它这个还有什么关元穴呀、腰腧穴呀，这些穴位都挺好的。做完以后，一般夜尿减少，小便都正常，这小便就不是那种滴滴答答的，它就有力了，能往前尿了，就不是只往脚背上尿了那种感觉。 就有劲儿了。 对对。 特别感谢你 好，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好。 有机会去看您啊。 哎，好嘞，好，再见。哎， 谢谢啊，真心感谢您啊，非常感 谢，不用谢， 好， 再见 啊，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哎， 你辛苦了，徐主任 啊，不辛苦啊，你有什么问题，啊、请说啊。 哎，好的，那个我是这个沈阳的，啊，今年67岁 啊， 嗯，哎，嗯，我早就盼了，今天终于盼到了。 啊、想跟我聊什么呢？ 我这身体的疾病啊，我究竟先做哪个，怎么做哈、 啊？ 我想您和徐主任问一问自己。 好，那您说说您哪些个病？ 嗯，好的，我呢哈，就是这个失眠呐、 啊， 能有30多年了、 啊。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睡眠就差劲 啊, 啊，完了呢，一直呢就是到晚上啊，就轻易也睡不着觉 啊， 就是就不像人家躺着就睡着，那个3个点、4个点、5个小时也是他， 那就在那儿 甚至。 在那数羊了呗，一只羊两只羊数到天亮了、 哦、对你说呀，就是就入睡困难、就这个病啊折磨我、甚至都大半生啊、我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觉得 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您一直没有找对治疗的方向、对不对呀、 这些年呢、对，我得不间断的吃药呢，中药西药啊，头10多年就是一直到现在我这药都没断、完了呢，得遇着着急上火了是吧、遇到点什么事儿、马上就不行，这睡眠就是不好， 睡眠不好、 后来导致我这个心脏一直就不好，这心脏呢先头呢就是忽悠忽悠忽悠的，就是心率过速，后来这几年呢我的心脏就没有劲儿了、检查心动脉弱，就是不像人家跳的梆梆梆有劲儿啊，我这就是就没有劲儿，我到哪检查都是那动脉弱，就左心室动脉弱， 左心室、 后来完了就觉得胸闷气短， 你 要晚上越睡眠不好，我就越感到胸闷气短，越不行，第二天我甚至有的时候啊，浑身无力，我打不起精神来，哎呀，我这个也是年轻的时候，从30多岁开始我就手脚发烧，就是、 阴虚内热， 的夏天的的热的厉害呀，我这脚都无处放啊，放那一块呢就是一会儿就烫上了，我还得穿地上，这手也是都没处放了， 手脚都热， 我这手心都是红的，红掌， 手心都 红 的。 我还有一个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咽喉炎， 咽喉炎 还有颈椎病，慢性咽喉炎，是我现在嗓子说话都沙哑。 明白了，咱们呢，你有纸笔吗？ 啊，我有， 纸笔啊。首先，对这个咽喉炎和你的颈椎病，咱的电极贴片，一个贴在大椎穴上，一个贴在天突穴上。 天突穴是哪个位置？ 这前面嗓子这儿抠进去坑一个坑。 啊，知道 前面嗓子这儿就贴在这儿。 前后对应的是吧？ 对应。就这个、又管颈椎、又管你的嗓子，记着了啊， 记住了， 记好了啊、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这个问题呢、在咱们那个说明书上它有、有好几个调理心脏病的啊，你那个左心室呢、我认为呀、您这个心脏呢，我倒是建议你做那个三阴交跟背部，那么接下来咱们还说说您这个病呢，手脚心如果说热的话，在中医上讲它就是肝积脾虚，血虚阴亏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按理来说呢，这种病症呢得吃中药，得吃什么中药呢，比如说千金方里头的竹叶汤啊，逍遥散呢、茯苓补心汤啊，因为你火郁嘛，火大嘛，对不对？这个呢就得大夫号脉以后给你开。那么现在呢，你这个热，咱们这个生物方案它有哪些穴位是针对你这个内热的呢？ 我刚才不是让你做心脏做三阴交吗？对不对？三阴交本身它能调阴虚内热，知道吧？还有什么呢？足三里穴，足三 里， 对，足三里穴，比如说你今天做做足三里啊，那个主肌你放在这个后背或者是前胸脾胃这个地方，因为阴虚内热往往跟脾胃不好，跟你的大便也有关系，所以你 这个大便也不好。 对，因为你讲了这个问题，我就知道是这儿的问题。足三里三阴交啊，包括阴陵泉啊，这些穴位都能调你的阴虚内热，还调你的脾胃，同时也调了你的心脏。 哎呀，太好了 啊，知道吧？那么接下来就是困扰你30年的这个失眠，我就希望你这个失眠呢，能够在最最最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呢给你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有几个穴位，那么就是神门穴。神门穴，神门穴，它这个穴位特别好，既管失眠，还管老年痴呆，记忆力下降，还防晕车啊。它这个穴位挺好，就这个穴位啊，左右两个神门穴啊。主肌呢，你抱在脾胃那儿也行，你踩在脚底也行，你靠在后背也行啊。你说你颈椎不好，你主肌往上挪挪，热的地方靠近颈椎点，这都行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针对你睡觉的呢？照海穴，照相的照，大海的海，在哪儿呢？在你脚腕那不是有个大骨头吗？脚踝，内侧的脚踝，靠近大脚趾头这边的脚踝，大骨头从这个大骨头掉下来，往地下的方向掉下来的这个地儿就是照海啊。这个穴位你坐的话，主肌抱着也行。啊，靠着也行，它是针对你的这个失眠，不光是针对你的失眠，你不是刚才跟我说嗓子吗？ 啊、 对不 对？ 它还治疗扁桃腺、咽喉炎、嗓子干燥、眼睛红、眼睛肿、神经衰弱、这个失眠、还有妇科的，啊，妇科的 就是这个照海穴是不？ 哎，还顺便，这个。疝气、脚气， 哦，哎，好， 好了， 嗯，好好好， 好嘞， 徐主任， 哎， 啊、 再见了。 那个妹妹告诉你啊，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你是我们患者的宝藏，哎、是我们的领路人， 我还行， 真的、啊， 我还行， 盼望你啊，那个你有个健康的身体啊， 行行， 谢谢 好嘞，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哎， 好、哎、的、啊，再见，好嘞。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我很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63。 63身上有哪些个病啊？ 我有一个就是做胃镜做出一个就是萎缩性胃炎上皮糖化。 嗯。 这个也不知道是胃呀、啊、还是肠子里头还有包块。 嗯，这就不太好了。嗯。 嗯，就是这个。这大便原来大便都很正常，现在就是大便吧有点费劲，费劲是什么费劲啊？就是一开始接出来的时候啊，都是小粒粒，挺干挺干的，费很大劲才能接出来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颈部有多个淋巴结节，我还有一个病毒性丙肝。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不敢卖，我现在什么药我都没敢吃，也没有说过度，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没有过度的去治疗，检查费就掏不起。那我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生物治疗吗？是不是我这个能在用咱们这个呢？是这个意思？ 啊，当然能啊。 啊、哦，哎呀，我太高兴了，因为说实在，徐主任，我是不折不扣的说这是你的听众。 对我是一种鼓励，本来我没尝试，但是从精神上是不对我是一个鼓励 啊。精神上是一种鼓励，因为我讲过咱们任何的朋友，你得了病了，你记住不抛弃不放弃啊，总有一个方法。像您现在这个病年纪呢，我听上去并不大，对不对？但是您这个胃炎啊，胃炎在中医上啊，萎缩性胃炎这种病在中医上属于胃脘痛的这个范围。这个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慢性病。从早期的胃疼啊，胃溃疡啊，逐渐发展到萎缩性的胃炎，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病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会好好坏坏啊。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去认认真真把这个病治好，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病啊，阴虚治瘀，慢慢的会发展成恶性的疾病。而且你身体当中的瘀，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啊，这个有肠化的这个现象，其他的地方还有结节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消化系统不好 啊， 淋巴结节啊，你还有肝上的问题啊。 对 啊，一般肝不好的人胆也不好，对不对？ 是，我原来就有胆囊炎 啊。对啊，就说肝呐、胆呐、胃肠啊啊，这都有问题。您的舌苔什么舌苔呀、能不能告诉我舌苔？ 哎呀，我这舌苔是不太好。 舌苔怎么个不好？ 今天还可以，就是这个舌苔的这个舌头的前面这一块边缘是紫色的。 舌头旁边是紫色。 舌头底下那个就是咱们吃速效救心丸，含 的 舌头底下那两根那个血管，是黑的。 那就淤堵。 但是我现在只有说是徐主任不怕你笑话我了，我只靠我的精神状态良好，精神状态。兵来将挡，雨来储存吧。因为咱自己经济情况也在，咱你孩子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就那么靠着精神支着。今天能舒服就今天，明天不行了，再说明天就是这种现状。现在， 那如果说您这个病情严重了，我打个比方说，你还有多少时间的生命？那你怎么看待你这一段时间怎么过呢？ 我现在就是说，那因为我现在这种情况啊，我也想治疗，但是我就无助。说实在的，我想治，我想有个健康的心体，但是现在说实在的，我现在就自己，我就自己在徐州租房住呢。就是说，我也渴望我自己健康，我为什么不敢上医院去？我老想着借助这中医这个平台，能把我这病一个能从治标治本上能标本兼治能给我治好，另外一个可能是从那个检查费上啊，从乱七八糟这个费用上了、不用，最起码不用住院，这些乱七八糟杂费不用掏，这个方面我也考虑了。 你这样的一个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而且在全国能够有这么多系统的病症、这么多认可的病症当中，你为什么就不去试一试呢？你这个如果说你的胃炎，它本身胃炎也是属于这范围之内的，而且便秘也是它范围之内的， 啊， 就你身上的这些个病症它就效果非常好。 对， 那我就不多说了，您自个儿打电话 啊好不好？ 好，哎， 好嘞， 谢谢，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